弟兄姊妹早晨，今天揸咗另外一架车，我啲胎冚烂摆晒架车度，唔记得咗带胎，好似系争紧啲嘢咁样样。今天要同大家系继续讲系《出埃及记》，系要讲玛拿嘅故事。经文系记载喺度，《出埃及记》系第十六章，佢嘅罪系记载喺度，十六章系第一节。话以色列人全会众从以南起行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，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顺的旷野。嗱，我哋知道一路系出咗埃及之后，就喺度旷野个旅程。嗱，离开咗系以林，系去到顺嘅旷野。估唔估到啲以色列人又做啲咩啊？又埋怨。今次埋怨的是沒有食物。我們記得十四章說以色列人埋怨是因為埃及人是追殺他們，所以他們埋怨。去到十五章，上次跟大家說在到馬拉這個旷野，他們又埋怨。馬拉的意思是苦的意思，因為水不喝得是苦，所以水神是幫他們將水是變甜。今次十六章是來到信的旷野，沒有食物，又一次的埋怨。下一次会跟大家讲第十七章，一样他们都是会埋怨。上次跟大家讲了，其实埋怨是代表什么东西？记不记得我是讲了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章？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章第一节，保罗说：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。每次保罗有些很重要的事要跟弟兄姊妹讲的话，他就会用这一句话：我不愿意你不晓得。不晓得什么？他说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在海中经过。我上次都讲过，这些就是讲我们现在讲的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被云柱带领在云下来到下，被是燕柱带领是经过了是海。但是很不幸，十章五节他说什么？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，所以在旷野是倒闭。这个真的很值得我们是借镜，很值得我们去思考。有很多神学家都说，其实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好像是一个基督徒是顺住经过，又出了是罪，跟住是经过是沙漠，经过这个旷野，是等住入迦南地，等住入应许地。但是大部分他们怎样？倒闭在旷野。我们要看看究竟有些什么东西是令到神所那么不喜悦，是使到他们倒闭在旷野。其实上次都讲过，但今次是比较深入一点。记不记得我说十章七节他们是拜金牛？摩西是上了山，神是差啲律法俾摩西。上了山之后，那些以色列人冇咗个领袖，冇咗个领袖唔掂，冇咗精神上的寄托，所以点啊？做只金牛出嚟拜啦，见得到噶嘛？只金牛，摩西走咗见唔到啦。所以其实一切嘅拜偶像都系咩啊？系精神上的寄托。嗱，而家基督徒就唔会话搬只金牛出嚟拜噶。但是我們都有我們的偶像。我們的偶像是什麼？我們很多時的偶像就是金錢、名利、事業。這些可以是變成我們的偶像，若果是影響了我們對神的敬拜的時候，這些就變成是偶像。第二樣他們的罪是什麼？第二樣是與摩甲女子行淫。其實這個是比較廣泛一點。昨天是去參加李思敬院長的 lunch， 他也有演講到，他也說是同性戀，但是異性戀我們都是有我們的問題，我們也都是追求是這個是性生活的滿足。這個部分不單止是講到性生活，這個相信是講到我們所有生活上的需要，就好像以色列人沒有水飲是生活上的需要，沒有食物是生活上的需要。 嗱，呢啲就係包括咗所有生活上嘅需要，所以精神上嘅寄托，生活上嘅需要。第三樣係咩啊？第三樣就係埋怨啦。十章九節，哥林多前書至到係第十節，係講到係埋怨啦，係如同係試探神。嗱，當我哋嘅處境同埋我哋想象中嘅處境唔同嗰陣時，好多時我哋就會埋怨，因為我哋有個思念，認為我哋應該係有啲咩嘅處境。點解會話係試探神嘅？若果係我哋埋怨，有啲好似一個細路哥咁樣。嗱，我見過啲細路哥係想買一個玩具，爸爸媽媽唔肯買嗰陣時，佢點啊？扭計啦，係嘛？喊啦，可能埋怨啦，發脾氣啦。佢想點啊？佢想父母係做佢所要做嘅事。父母是不想買，但他想改變父母來到做自己要做的事。這個就是試探他父母。同樣的話，我們埋怨，我們一樣是試探緊神，因為我們想神是做我們想要做的事，想神改變主意來到做我們要做的事。這個就是試探神。馬丁路德說，悔改是十字架的恩典下放下自己的意思，放低了自己的意思是十字架的恩典以下，不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来做事，照着神的意思来做事。所以我们看到旷野里面神所不喜悦的那三样罪是什么？精神上，我们自己精神上的寄托，我们自己肉体上的需要，我们要靠着自己的意思来到处事。你有没有看到三样东西有一个共同点？講得好，三次自己，其實呢個罪就係自我嘅罪。每當我哋自我嗰陣時，我哋就唔能夠係真真正正咁跟隨神。每當我哋自我嗰陣時，就唔能夠真真正正咁樣信靠神。嗱，其實一個呢三樣嘢，同埋當年耶穌基督喺度抗嘢，俾呢個撒旦嚟到係試探，係一模一樣。根據路加福音的記敘，那個次序，第一個試探是什麼？第一個試探是他禁食了40日之後，這個魔鬼跟他說，你不如是命令石頭是變成食物，那你就不用餓了。這個是針對耶穌基督的什麼？身體上的需要，身體上的需要。但是耶穌基督說什麼？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裡的一切的話。有沒有看到耶穌基督將集中力由自己放在神的身上？不是我所需要的東西，是神口中一切的話語。第二個試探是什麼？第二個試探是撒旦帶他上到去高山上高，然後給他看天下萬國，然後跟耶穌說，如果你在我面前下拜的，這一切我都會歸於你。嗱，呢一啲係咩嘢啊？如果耶穌基督真係下拜嘅話，就變咗拜偶像。任何我哋拜唔係神嘅嘢，都係屬於係拜偶像。嗱，呢個就係同當年有嗰啲以色列人拜金牛，同埋而家嗰啲人可能會拜金錢、會拜事業、會拜名利，係一模一樣嘅嘢。呢啲都係精神上嘅寄托。耶穌基督講咩啊？當拜主你的神，單要侍奉他。又一次係將個注意力、個集中力集中喺神嘅身上，唔再喺我哋自己嘅身上。第三個試探係咩啊？魔鬼又帶耶穌基督去到耶路撒冷城，上到聖殿，撒旦同耶穌基督話：你跳落去啦！你跳下去，神是不会让你受伤，他是引用诗篇91篇，神是不会让你受伤，神是会保护你，你使乜去钉十字架那么辛苦？你跳到下去，神找天使救了你，人自然就信你是神的儿子的。这个做法是什么？有一次是不想做神要做的事，是要做我们要做的事。所以耶稣基督说什么？不可試探你的主你的神。耶穌基督用到試探的字，不可試探你主你的神。 呢三樣嘢同埋我哋頭先講嘅一模一樣，就係精神上嘅寄托，身體上嘅需要，就係照住自己嘅意思嚟到做事，係試探神，試探神。當我哋冇水飲嗰陣時，我哋當嗰啲有以色列人冇水飲嗰陣時，佢哋係埋怨。當佢哋冇食嘢食嗰陣時，佢哋埋怨。其實佢想做咩啊？係想神照翻佢哋嘅意思俾佢食。如果你見到經文好有趣，佢唔係單止想食嘢，佢諗翻起埃及嗰啲咩啊？嗰啲魚啦，嗰啲黃瓜啦，西瓜啦，嚇，仲有係蒜頭啊、葱啊、韭菜啊，佢呢啲冚爛都諗翻起嘅喎。是照住佢個名單喎，佢有個 list， 嚇、最好有呢啲嘢食，跟住照住自己嘅意思試探緊神。同樣，撒旦叫耶穌基督跳落去，就係、唔要做神嘅旨意，係做我哋要做嘅旨意。今日十六章同埋上次十五章其實係有好多相似嘅地方，兩次都係去到一個曠野，呢個其實。是什麼曠野？第一十五章是馬拉的曠野，馬拉就是苦，就是苦水的地方，神是將苦水變甜，是給他們看，要幫助他們將苦難變成祝福。今天又是去到一個曠野，這個曠野是什麼曠野？是信的曠野。很有趣的，信的曠野，如果你看英文的版本是譯做什麼？ Sin，sin 就是罪惡，但是不是真的解釋是 sin， 因為是發音似 sin， 信的曠野，但是有一種巧齊叫做 sin。 信的意思是什麼？是荊棘，是荊棘。以前跟大家說，在出埃及記第三章的時候說過，神在荊棘火焰中和摩西見面，荊棘代表什麼？是罪。所以這個的確是罪的曠野，有咁巧就係譯咗做聲。嗱喺度曠野嗰度有一次係冇嘢食，佢哋又喺度埋怨神，今次就俾佢哋瑪拿。嗱等陣我哋會見到透過瑪拿，神係要教以色列人係信靠佢自己，唔好再信靠佢哋自己，係信靠神。所以我叫今日嘅信息做咩啊？叫做虛己係誠信。不要是好像那些以色列人那樣，是靠自己的、精神上的寄托，身體上的需要，同埋靠自己的辦法來處事，是要信靠神，虛己倒空自己來到信神。另外有一樣東西很有趣的，就是上次跟大家說十五章二十五節在這個馬拉的曠野，那個是一個試探的。今天的經文在十六章四節告訴我們，這個也是一個試探。十六章四節說，耶和華對摩西說，我要將糧食從天降給你們，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，我好試驗他們遵不遵我的法度。這個就是要試驗他們遵不遵行神的法度，肯不肯是依靠神。今天的經文都很長，有成二十多節，十六章十三節到三十六節，請大家跟我一起讀，讀一讀。十六章十三節，到了晚上，有金春飛來，遮滿了影。早晨在營四周的地上有露水，露水上升之後，不料夜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圓物。以色列人看見，不知道是什麼，就彼此對問說，這是什麼呢？摩西對他們說，這是耶和華給你們吃的食物，耶和華所吩咐的是這樣，你們要按著各日的飯量，為有帳下去的人按著人數收起來，各一人也每二。以色列人就這樣行，有多收的，有少收的，及至用俄梅爾量一量，多收的又有餘，少收的又有缺，各人按自己的飯量收取。摩西對他們說，所收的不許什麼人留到早晨。然而他們不聽摩西的話，內中有留到早晨的，就身從便囚了。摩西便向他們發怒，他們每日早晨按著各人的飯量收取。 就消化掉。到第六天，他們收了箱內的食物，每人兩個外衣。門徒的官長本來到摩西，摩西對他們說：耶和華這樣說，明天是聖安息日，要向我們求耶和華的聖安息日，你們有效的就效了，你們住的就住了，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。他們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，也不愁裡頭也沒有藏子。摩西說：你們今天吃這個吧，因為今天是向耶和華守的安息日，你們在田野必摘不着了。六天可以守除，第七天也是安息日，那一天必沒有了。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在被收，什麼也摘不着。耶和華我對摩西說：你們不肯守我的戒命和律法，要到幾時呢？你們看，耶和華既將安息日賜給你們，所以第六天他賜給你們兩天的食物。第七天，各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，不可以守外人出去。於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。這食物以以色列家叫瑪拿，樣子像鹽細，顏色是白的，滋味如同炒蜜的薄餅。摩西說：耶和華所吩咐的是這樣，要將一碗滿了熱瑪拿拿到世世代代，使後人可以看見我當日將你領出埃及地在曠野口裏吃的食物。摩西對阿倫說：你拿一個碗子盛一碗我回以瑪拿存在耶和華面前，要留到世世代代。耶和華就又吩咐摩西、阿倫就怎樣行，把瑪拿放在範圍外留住。以色列人吃瑪拿共四十年，直到進入了人居住之地，就是迦南的境界。我會以禮儀法十分之一，都好長啊，廿幾節嘅經文。嗱，我哋見到啲乜嘢嘢？我哋見到以色列人係話冇肉食，所以神就俾咗佢哋金春。突然間夜晚飛咗好多好多金春嚟，使佢哋可以捉到有得食。而朝頭早早晨營嘅四周先有咗霧水先，然後先至有呢個係瑪拿嘅降落。呢啲瑪拿係白色嘅小圓物。嗱，以色列人叫呢啲做瑪拿啫喎。你如果你留意神叫呢啲嘢係叫做麵包，係叫做糧食嘅，英文係 bread 啊，係糧食嚟嘅。係但係以色列人就叫做瑪拿。點解叫佢做瑪拿？原來瑪拿原本嘅意思就係乜嘢嚟㗎？好似有啲似廣東話乜啊乜啊瑪拿，瑪拿係乜嘢嚟㗎？唔知道係乜嘢嚟。所以就叫做佢做瑪拿。嗱，每人係要攞一俄梅爾，嗱一俄梅爾大概就係八個細碗咁上下，啊係十分之一嘅依法。嗱，嗰啲人咧就收集啦，每個人都要自己收集嘅，因為每個人嘅飯量唔同，跟住自己嘅飯量嚟到收集。但係多收嗰啲咧又冇多到喎，少收嗰啲咧又冇少喎，但係呢啲真係神蹟嚟。呢啲咁嘅瑪拿嘅樣子就好似鹽西子，係白色嘅，好似個味道就好似炒咗係蜜糖嘅薄餅一樣，都幾好味的。你見到經文頭先話叫佢哋有煮，叫佢哋有烤。嗱，中國人就識食啦，我哋有咩啊？我哋有蒸、炒、煎、煮、炸。話啲瑪拿可能比我哋嚟講係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出嚟。甜酸苦辣啊，整到好好味道啊，仲有唔同嘅顏色添。但叫佢哋千祈唔好留到第二朝嘅早上，因為會生蟲變臭。唯一係可以留嘅就係第六日，你係可以收集係雙倍，因為第七日係安息日，唔會有瑪拿。所以留集雙倍嘅話，你可以留翻第二日。但第六日留翻嘅就可以啫。其餘嗰五日留低嘅就會變臭，會變壞，因為呢個唔係神蹟，就係有假啦。跟住摩西係叫 亞倫係神嘅吩咐，叫佢係將一牛俄梅爾嘅瑪拿係裝喺個罐入邊，然後擺喺個約櫃度，係可以俾以色列人睇到。原來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以色列人食呢個係瑪拿，係食咗四十年，係去到迦南嘅境界入咗境之後，這個瑪拿就停止出現。嗱，呢個又係一個神跡。嗱，好明顯，瑪拿神係要訓練以色列人係信靠佢。因為頭先講每個人都要跟住自己嘅飯量係出去收噶嘛。但係你會發覺嗰啲係貪心嘅，收得多嘅又冇剩喎；嗰啲唔收得咁多嘅又冇唔夠喎。咁所以點啊？唔係靠你嘅力量，唔係靠人嘅力量，只要你肯出去收就得噶。嗱，呢個同救恩好相似。救恩是不是靠我們做了什麼，是不是靠我們自己的力量？不是靠我們的力量，是神的恩典來的，只要我們肯接受就可以了，就是好像瑪拿那樣。另外神又要教他們，就是不可以是不信靠，一定要信靠我，每天是有這些糧食是分給你。有很多時候個念頭想就是，咦，今天有了，聽日不知道有沒有，或者等我留翻啲啊，留到聽日啦咁樣。啊，你一留就弊啦，因為點解？生蟲發臭。所以呢個完全都係神要訓練啲以色列人係相信自己。你唔好靠你自己嘅辦法嚟到處事，你係要聽神嘅話。嗱，呢個就好似耶利米哀歌3:23話：神嘅憐憫啊，每日早晨都是新的，你嘅誠實極其。是偉大，這個就是這樣的意思。又好像馬太福音6:31-34，耶穌基督說，所以不要憂慮，吃什麼、喝什麼、穿什麼，這都是外邦人的所求，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，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，你們要先求神的國和他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。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，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，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。嗱，呢一個係舊約新約嘅教導都係一樣啊！我哋真係要係倚靠神，係信靠佢去度過我哋每一日。另外有一樣好有趣嘅，就係呢啲瑪拿係白色嘅小圓物嚟嘅，喺度民數記11:7話瑪拿係彷彿係好似鹽西子，又好似係珍珠。嗱，其實瑪拿真係好細粒嘅，一粒粒好似啲黃豆咁樣樣，但係佢哋係白色嘅。嗱，好多以色列人講唔定第一次見到瑪拿嗰陣時，第一個念頭就係、是：哇，咁細粒，夠唔夠食㗎？咁細粒，夠唔夠食？又有好多嘅神學家，又有好多嘅科學家都想知道瑪拿究竟係乜嘢嚟。於是他們就搏命想，在這個曠野裡面有什麼東西是會是以色列人會當作是瑪拿。他們的確是找到一些樹膠，樹膠呢乾了之後就變成一粒粒的樣子，他們說、這個就是瑪拿。但是這些樹膠原來只是5-8才有，而瑪拿是1年4季，所以不能夠解釋瑪拿。還更加不能夠解釋的就是為什麼瑪拿會每6日就出現，第7日就沒了。又不能夠解釋的就是瑪拿為什麼頭嗰5日你留到第2日是會發臭會生蟲，第6日留到第7日又不會發毛又不會生蟲。另外有一件事，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個以色列人是在這裡抗疫？出埃及的我們說是有200多萬人，你知唔知每人每日要食幾多嘢？西人鋸扒咧，大概一塊牛扒都重達成磅噶，係嘛？你話你起碼都要食，一日嚟講你起碼要食一磅啦，一個人。250萬人，250萬瑪拿，喂，你去邊度揾？呢個唔係神蹟就假。每年咧，原來係成40-50萬噸。瑪拿，哇！ 親嘅犀利，好多好多馬鈴，照本住照樣咁樣成日食咗40年，每日就係從天而降。嗱，白色又係好有趣，啊，俾人一個念頭就係，咦，好唔好味啊？白色淡麻麻，好唔好味？中國人食嘢就識食啦，我哋講求咩啊？色香味，顏色好重要啊！白色你見過嗰啲大廚煮盤送出嚟係咪白濛濛嘅味啊？未見過，色香味色係好重要，但係滋味點啊？十六章31節話俾我哋聽，原來啲滋味好似掺咗蜜嘅薄餅一樣嚇。我好中意食蜜糖，所以我諗我會幾中意食麻辣。嗱，你見到以色列人喺度呢個曠野嗰度，真係好睇重物質，好睇重食物。但你知唔知道1500年後居然係歷史重現？喺到摩西以後1500年，耶穌基督嚟到世上嗰陣時，記唔記得我同大家講耶穌基督嘅神蹟嗰陣時講過五餅二魚？五餅二魚係餵飽咗5000人。嗰陣時有好多好多嘅以色列人係跟住耶穌死命跟住佢唔放。點解你會咁搏命跟住佢嘅？啊，好有趣！原來猶太人嘅傳統嘅教訓就係摩西係第一位救主，而尼賽亞將會係最後嘅一位救主。而佢哋嘅教導就係摩西會俾佢哋瑪拿食，而最後一位救主亦都會俾瑪拿俾佢哋食。所以你諗下，當佢哋見到耶穌基督五餅二魚喂飽5000人嗰陣時，佢哋嘅心諗緊乜嘢？難道呢一位就係尼賽亞？所以死命係跟住佢。但係耶穌基督知道佢哋跟住佢嘅心意係乜嘢嘢？你知唔知道喺約翰福音6章26至27節，耶穌基督點同佢哋講？耶穌基督話：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，你們找我並不是因見了神蹟，唔係見到咗五餅二魚嘅神蹟，乃是因吃餅得飽。你哋食得飽，所以你跟住我。你以為我就係你嘅米飯番主，就係好似你哋教導一樣。最後嗰一位尼賽亞就會俾你瑪拿食，所以你哋跟住我。不要為那必壞嘅食物勞力，要為那存到永生嘅食物勞力，就是人子要賜給你們的，因為人子是父所恩寵的。所以耶穌基督講得好清楚，你唔好就係諗住嗰啲物質上嗰啲食嘢，你生活上嘅需要。耶穌基督係將佢嘅眼光放喺神嘅身上，放喺自己嘅身上。永遠嘅食物就係生命嘅糧，就係耶穌基督自己。嗱，聖經嘅教導真係好有趣喎！嗱，我哋見過好多一致性，例如好似荊棘係代表罪，係嘛？聖經入面有好多呢啲係一致性嘅教導。你知唔知道原來聖經入面另外有一個一致性嘅教導，就係瑪拿係耶穌基督嘅預像。瑪拿耶穌基督嘅預像。嗱，以前同大家都講過預像係乜嘢？喺聖經入面有好多人物，有好多事物都係耶穌基督嘅預像。人物例如是摩西、大衛，例如是約瑟，甚至是雅各，他們都是耶穌基督的預像。意思就是說，在他們的生平你能夠見得到耶穌基督的影子。物事物來說，以前跟大家說過挪亞的方舟是耶穌基督的預像，今次要跟大家說的瑪拿原來都是耶穌基督的預像。在瑪拿的身上你能夠看得到耶穌基督的片段，耶穌基督的影子。第一個是、第一段的經文跟大家分享的，就是6章47至50節。記不記得第六章就是五餅二魚這個神蹟？跟住耶穌基督就罵他們26節和27節，喂，你不要為了會壞的食物而努力，要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。在這裡他跟他們說，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，信的人有永生，我就是生命的糧，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瑪拿還是死了，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，叫人吃了就不死。有沒有看到47和50是一個壽命的結局，都是說到信的人就有永生，就會不死。但是在48和49 兩節就是講耶穌基督和瑪拿的關係。耶穌基督他自己是生命之糧，比起當年那些以色列人在曠野吃的瑪拿吃完了他仍然都是死了。这个就是瑪拿是耶穌基督的預象。另外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跟大家看啟示錄的時候，2章17節，耶穌基督寫信是給別加摩的教會，他說2章17節說，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，有耳的就應該聽，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瑪拿賜給他。記不記得在講啟示錄跟大家講過，隱藏的瑪拿就是耶穌基督。有一次瑪拿是耶穌基督的預象。還有很有趣的，就是如果我們注意到約翰福音第8章耶穌基督和猶太人的一段對話，很有趣，會看得到瑪拿和耶穌基督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記不記得我們今天所說為什麼瑪拿叫做瑪拿？因為以色列人不知道是什麼來，不認識瑪拿。他們認不認識耶穌基督？在這裡約翰福音8章14節，耶穌基督說，因我知道我是從哪裡來往哪裡去，你們卻不知道我從哪裡來往哪裡去。他們不認識耶穌基督。約翰福音1章10至12節也說，耶穌在世界，世界是藉著他做的，世界卻不認識他，他到自己的地方來，自己人倒不接待他。這個是其中一個相似的地方，以色列人不認識瑪拿，以色列人也都不認識耶穌基督。第二個瑪拿是彰顯神的榮耀，在出埃及記16章7節，摩西說，早晨你們要看見耶和華的榮耀，這個榮耀就是瑪拿降落在人的四周圍。約翰福音8章58節，耶穌回答說，我若榮耀自己，我的榮耀就算不得什麼，榮耀我的乃是我的父。耶穌基督的榮耀都是由父那裡而來。而第三樣相似的，就是瑪拿是從天而降，耶穌基督也是從父那裡來，是從天而降。出埃及記16章4節，耶和華對摩西說，我要將糧從天是降給你們。而約翰福音8章23節，耶穌對他們說，你們是從下頭來的，我是從上頭來的，你們是屬世界的，我是不屬這世界的。第四個相似的地方，就是耶穌基督是聖潔，而瑪拿是白色。我們知道在聖經裡面，白色是代表聖潔。還有一樣是很有趣的東西，你有沒有發覺，當那些瑪拿是否就這樣降落在營地上，一早早就砰一聲跌了下去那些泥土上，那些營地的四周圍，是不是這樣？不是的，有些事先發生的，聖靈感動作者是寫得很清楚的，感動摩西，先是有露水在地上，然後那些瑪拿才降落。耶穌基督是聖潔的，以前跟大家說過，我們一定是要真正是認罪悔改，罪被赦免，神體我們成為一個義人，耶穌基督的靈才能夠是入到我們的心裡面，是吧？認罪悔改，洗乾淨我們，是誰洗乾淨我們？是聖靈。那些露水要洗乾淨了，不是說就這樣在地下上。泥土是代表什麼？泥土是代表人，亞當是由泥土是造成，那些瑪拿不能夠是就這樣是降落在泥土上，不能夠降落在那些人的身體上，因為我們都是罪人，我們需要先是認罪悔改，我們是先要受到聖靈的洗禮，不是洗禮，不要以為是水洗了我們就乾淨了，我們就是潔淨了。洗禮只不過是一個儀式，我們講的是靈裡面的洗，所以是聖靈代表是露水，洗乾淨了那些瑪拿才能夠降落在地上，塵土是代表人。耶穌基督在這裡 八章約翰福音八章四十六節話：你們中間誰能指證我入罪的？耶穌基督是聖潔，只有祂才能夠代我們在十架上為我們的罪而是犧牲，是代替我們承擔我們的罪。最後我要講的就是那些瑪拿是很細小，瑪拿是很細小，細小給人一個印象是怎樣，剛才就是說一見到可能會想夠不夠成，是一種謙卑，一種被人藐視。為什麼耶穌基督會謙卑被人藐視？約翰福音八章四十九節說：我尊敬我的父，你們倒是輕慢我。那些以色列人是輕慢他，為什麼耶穌基督是會受到以色列人輕慢？神是高高在上的，因為雖然他是有神的榮耀，雖然他是從天而降，雖然他是無限的聖潔，就是好像我們剛才說的那些瑪拿一樣，但是他是甘願是道成肉身，是來到世上，是謙卑自己，就是好像腓立比書二章六節說：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與神 同等為強奪，反倒虛己，取了奴仆的樣子的形象，成了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谦卑，全心是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于十字架上。这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谦卑，就是好像一粒是瑪拿那么不起人的眼目，是来到是世上。但我们是見到今日的一個信息，瑪拿的信息毫無疑問其實是一個耶穌道成肉身的一個信息，就是好像瑪拿那樣謙卑地來到世上，他本來是有榮耀與神同在，變成是自己是卑微，以致我們是能夠認識他。你知不知道原來耶穌基督來到世上，為什麼神高高在上要自己來到世上？就是要给我们世人见得到这一位神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神。约翰福音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但是神怀里的独生子是将他显明出来，他来到世上就要我们认识他。今天讲瑪拿是神，是耶稣基督的形象，很有趣。瑪拿是什么来的？是食物来的。如果我跟你说有一样食物很好的，你吃了之后又會身體好啊 ，antioxidant 啊，又會幫你防癌啊，又有營養啊，又有維他命啊。你聽咗我講對你有冇好處？你聽咗我講對你冇好處喎。你係要自己食咗入去，以至係去到你嘅身體入面，以至係對你係有益。我哋今日聽咗咁多瑪拿嘅故事，耶穌基督謙卑自己。有神的榮耀，有神的樣式來到世上，為了我們的罪聽上十字架，這麼謙卑，對我們有沒有用啊？聽到沒用的，是要我們好像剛才說食物，是要入到我們身體，由我們身體是散出來，這樣才是有用的。所以今天回應的時候，想跟大家看一看，就是腓立比書是三章四至到十節，是保罗话的。保罗话三章四至到五節：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，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，我更可以靠着你。哇，其实保罗有很多东西可以令到他自己是依靠的自己的。他是什么？他是说第八日就受割礼，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以色列人的族人的，他是便雅悯的支派的，他还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，按照律法来说他还是一个法利赛人的。这些他以前都是认为是对他有益，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他认为怎样，是对他是有损。在这里三章是七至八节，他说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 佢係萬事都是作糞土，拋棄萬事係要係得到基督。而喺度腓立比書三章十節，佢又話：使我認識基督，曉得他復活嘅大能，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嗱，呢一個就係保羅係效法耶穌基督，係虛無虛己。嗱，呢個亦都係我今日所要同大家講個主題係咩啊？虛己誠信，唔好好似啲以色列人咁樣，係恃住自己精神上嘅寄托，恃住自己有生活上嘅需要，恃住自己就係靠自己嘅意志嚟做行事。你睇下保羅，佢將一切係視為糞土，佢為要嘅係得到係基督。嗱，從收集瑪拿，其實我哋亦都會學到好多嘢。每人要收集自己的瑪拿，根據自己的乜嘢嚟到收集啊？根據自己的食量，我哋對耶穌基督有冇胃口？我哋對耶穌基督有冇渴望得到佢？我哋記唔記得我哋講百福？飢渴無言的人有福了。我哋到底有幾多胃口？多你可以多收嘅喎，每個人。每個人的食量都不同的，每人都是得救的，但我們 多渴望的人是可以是多一些接觸耶穌基督，是得到耶穌基督。收集這些瑪拿也是要花時間的，你一早出去要在太陽出來之前你要收集的，太陽一出就融化的，我們肯不肯是給時間下去去接近一位耶穌基督。另外很有趣，瑪拿不是吊在樹上高的，如果神真的要將瑪拿吊在樹上高，你就要摘，是很容易的。瑪拿在地上，當猶太人去收集瑪拿的時候，他要跪在地下。我們基督徒願不願意就是俯伏在神的面前，是謙卑自己，就是好像保羅一樣倒去自己，以致有個強烈的信心。希望大家聽了不會覺得是很低沉，哎呀，謙卑自己啊，謙卑自己。其實基督徒不是單止這樣，我以前也跟大家說過，不是說我們罪被赦免就完了。基督徒來說，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，我們要有聖靈在我們的裡面，以致我們可以活出聖靈，活出耶穌基督的樣式。這個就是下一次跟大家說，在第十七章講到去到這個瑪撒的地方，又是沒有水飲，結果以色列人又走去埋怨，今次神是叫摩西是以杖是擊一塊磐石，磐石是流出水。在到這個哥林多前書十章四節告訴我們，這個磐石就是耶穌基督，是跟隨以色列人的這塊磐石，亦都係好似約翰福音七章三十八節話，耶穌基督話：信我的人就如經常所說，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。我哋每一個人真真正正跟隨咗耶穌基督，係我哋係謙卑，但係謙卑我哋亦都係有聖靈喺我哋入面，係能夠係活出耶穌基督嘅樣式。嗱，呢一個就係下一次要同大家分享。今次是講了已經是第七個信息，還有大概是三個信息，就會講完三至四個信息。我講完了之後，可能會走回去是新約，是講這個馬可福音。馬可福音是耶穌基督對他門徒的教訓，是怎樣是成為一個是仆人的侍奉，有一個仆人的侍奉。這個是將會在出埃及記之後。